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北京时间下午的5:06，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周五下班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伦伦。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因为呢大家可以通过收听的方式收听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那么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跟我们互动起来啊。那互动的方式有以下几种，首先就是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了。那与此同时呢，还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搜索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右下角点击进入，一起互动起来了。 一起互动起来，你这一套说的太溜了， 是吧？666， 纯脱稿哈， 必须的。 对，刚刚月说这套真是纯脱稿，说的这么溜啊，确实也是非常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块来聊。那相信今天我们这个活力榜的这个榜单的这个话题啊，有很多朋友有话说啊。如果大家有话说的话，也可以在听广播的时候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跟我们来一块互动。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榜单哈，其实也是昨天发生的一件事情，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关注啊，关系到一个非常知名的歌手以及演员，他马上就要拍电影了，这个人是谁呢？ 哎， 来。 后来我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就是这首歌的演唱者。 对对对，就是这首歌的演唱者啊。这个刘若英啊，马上晋升为刘导了。在昨天刘若英呢也是在自己的微博上发了一张照片啊，宣布自己执导的第一部导演作品叫《后来的我们》哈，正式的开机了。啊，很多这个喜欢刘若英的朋友啊都非常非常的兴奋，说刘导演了这么多年这个戏哈，唱了这么多首歌，终于现在自己要当导演拍电影了。而且这个男女主角啊，也是现在当红的演员井柏然和周冬雨的一个合作哈。 哇， 那这部影片哎上映的时候究竟啊会这个处女座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们也非常的期待。 在我印象当中，像奶茶她就是很暖的女生，而且特别的知性，也很有自己的想法。所以还是真的很期待。 对，而且唱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后 对，后来啊真的太经典了。基本上大家只要一听到这个旋律响起来，然后就感觉暖暖的，就觉得哇啊女神来了。 对对对，也是很多的歌手哈都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或者说自己的这种专辑里也都翻唱过这首歌。那确实刘若英不管哈之前是在这个演唱方面还是在表演方面，都有很多很多经典的作品。那今天我们的榜单就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关于奶茶刘若英过往的一些经典影视剧的排行榜。 我看到我们的羞羞羞哐当贼哈，他跟我们互动了，欢迎你。他说娱乐圈的一股清流，真的是一股清流。 喜欢刘若英哈，是吧？娱乐圈的一股清流。其实说到这个刘若英，她的时候就跟她的这个绰号奶茶是一样，大家说到她好像都会觉得哎，这个人好像她不像其他的娱乐圈当中的人啊，给人一种侵略性，或者有一些这个偶尔啊会有一些比较争议的这种绯闻呀，或者这种传闻出现。她好像从出道到现在，我们都知道她跟陈升之间其实有一段故事，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好像没有听到过关于她的任何一些有争议的消息。 真的是清流一般的存在哈。而且你看他的这个绰号奶茶也是刚刚论文哥我们在私下还在讨论说为什么有这个奶茶这个称呼。 对 对，然后也是代表了真的非常暖。你来要不要分享一下 对，因为今天啊，我们准备的时候，我也是特意了解了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都习惯把刘若英称作叫奶茶，但是为什么叫奶茶？ 对呀，对呀。 我也是看了一下，说这个，但是这个答案是不一定的，就是有多种的不同的版本啊。 不同版本。 对，有一个版本呢，说这个刘若英刚刚开始这个工作的时候啊，是给陈升做过几年的助手，然后做助手的时候呢，他就特别喜欢给陈升买奶茶喝，喜欢给陈升买奶茶喝， 看你看很暖呀、啊。 对、嗯，所以陈升久而久之就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外号，叫做奶茶、 嗯。 然后另外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跟月月刚才说的是一样的、嗯，就是因为他整个的为人啊，包括他给人的一种感觉，包括他很多的作品当中给人所透露出来，就是非常的温暖，而且有点那种甜而不腻啊、 嗯， 这种非常非常给人舒服的感觉，所以大家喜欢就跟喝奶茶的感觉很像。 奶茶一般丝滑， 对，奶茶一般丝滑，我觉得。这是某巧克力吗？对，奶茶也是丝滑醇香，所以大家都管它叫奶茶、啊。 嗯，总之就是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啊。 对，没错啊。 也希望我们直播间的我们的网友还有我们的听众们，如果大家喜欢奶茶、喜欢刘若英的话、然后赶快跟我们互动，一起来聊一聊她。 嗯，包括大家对她有什么印象很深的作品，除了后来之外哈，其他的作品如果有对大家印象非常深，或者说对您自己有一些影响、有故事的，都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分享。那今天我为大家来推荐呢刘若英的这个第一部的作品啊，也是今天排在我们榜单第五位的这部作品呢，叫做双响炮啊，是一部电视剧，相信很多80后90后甚至70后的朋友啊都看过这部剧，当时播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火、而且很多人也是从这部剧当中第一次对刘若英的这个整个表演哈、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那今天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来自于双响炮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叫做《明明很爱你》。哎，这个歌曲啊，好像也是很有名哈。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应该好像很多朋友也都唱 K 的时候会唱到哈。是由这个品冠和梁静茹演唱的《明明很爱你》。我们先来听一小段这首歌曲，来回顾一下刘若英的这部作品，叫做《双响炮》。 好。 没事了，谢谢你，拜拜。 哎，刚刚大家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双响炮》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叫做《明明很爱你》哈。 嗯 啊，其实这部剧呢，也是比较早了，是在2004年的作品。而且我印象没错的话，我当时应该是首播的时候就看了，应该是过年之前。嗯、 哇， 我 记得这么清楚。 对对对，因为我印象特别清楚，就是那一段时间哈，家里人工作也都不忙，然后我那时候也都放寒假， 嗯， 所以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正好是在晚间的叫黄金档哈， 嗯嗯， 就是全家人一块儿在这儿就看这部很轻松的剧。因为双响炮呢，这部电视剧也是根据朱德庸的漫画改编的，本身呢就是因为根据漫画改编嘛，它整个的情节就相对于很轻松，但是又蕴含了一些小的哲理在里边。 哎，对哈，而且你看每一部就包括刚刚说到是朱德庸，一个是双响炮，一个是后面的粉红女郎， 嗯， 然后都是根据朱德庸的漫画去改编的，然后他们的演员阵容也比较相似。那其中刘若英在其中所扮演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她的演技啊什么的也是非常棒的， 嗯， 然后他的形象可能不是那么好，负责搞笑啊或者这样的一个成分在哈， 嗯， 但是我觉得能把这样的角色塑造出来， 嗯， 然后深入人心的话，那真的是太牛了。 嗯，没错哈，嗯，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今天排在我们榜单第五位的一部作品哈，叫做《双响炮》。为什么排在第五位呢？主要啊是因为刘若英其实在这部剧当中啊并不是一个女主角啊，只是一个配角的角色啊， 嗯， 但整个诠释的也是非常好。 嗯， 哎，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看一些轻松的剧的话，可以来看这部《双响炮》，就是其实也很简单，关于一个小人物，一个理发师哈，这个男主角应该是由胡兵饰演的这个理发师叫英雄，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来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且在这个感情的生活当中啊，是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真爱的哈。 嗯 嗯，是一部轻松但是也不失一些内容的这个电视剧哈。第五部《双响炮》，那马上呢来到今天我们榜单的第四位啊，这部片子就厉害了哈，就是说起这部片子， 嗯， 对刘若英本人来讲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可以算是刘若英她在出道之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同时呢， 嗯， 她也是演唱了这首电影的主题曲。 哇，也是真的是多个第一次唱下了。 对对对，嗯，多个第一次，这部作品其实对她本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因为这部主题曲，刘若英这个名字被很多很多人知道。从这部片子之后呢，其实不管是在这个演艺界还是在这个歌手的这个行业当中哈， 嗯， 都是打响了自己的知名度， 嗯， 这个歌曲呢也是比较有名，跟我们刚刚说的后来其实也很像，就是为爱痴狂。 为爱痴狂， 对，很多朋友应该也都听过，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下为爱痴狂刘若英的一个现场的版本啊，可能跟我们平常听到的录音室版本有一些不一样哈，我们来感受一下这版现场版的为爱痴狂由刘若英亲自来进行的演唱。 刚听到的就是一首来自于刘若英的《为爱痴狂》啊，也是影片啊《我的美丽与哀愁》当中的一首电影的插曲。 那么这首歌也非常的厉害哈，因为他当时凭借这首歌，获得了这个第32届的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原创歌曲奖。 这个刚出道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哈，这是他的刚刚我们讲了，他是1995年，其实对于刘若英来讲是刚刚出道的一年，他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同时也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为爱痴狂》，这首歌呢也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啊。第一次出道就能收获这样的认可，确实也非常的厉害。 没错哈，我们的网友也非常的非常的热情，他说这个羞羞羞哐当贼啊，也说刘若英是知心大姐姐，然后还说到疯狂，这个在后面我们也会为大家去梳理啊，是在这个粉红女郎里面的这个名称。那么同时还提出了质疑，问问就会这一句吧，哈哈，是那个后来吗？ 是说后来质疑我哈， 你快来证明一下， 我还会为爱痴狂呢，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对吧？对吧？对吧？ 好样的，好样的， 对吧？对吧？对吧？还质疑我刘若英，刘若英的曲子就这脍炙人口，我哪能不会唱几句啊？是不是？ 后来， 对，你看后面应该还会哈。后面还有关于这个刘若英的歌我还会唱。 好的，我们期待着。 说到这个我的美丽与哀愁呢，其实啊说到这个片子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这个片子的导演叫陈国富。因为这是刘若英的刚我们讲说是他第一部作品嘛，那么陈国富在这部作品当中就能让刘若英去担任一个女主角啊，刚刚出道的一个小女孩。也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赏识他。这一年刘若英应该是刚刚满25岁。而且陈国富他跟其他的这个华语电影的导演哈，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就是他特别喜欢一些玄幻的东西，一些悬疑的东西。比如说前几年我们都知道一部片子叫《风声》，也是他导演的哈。他比较喜欢这种有悬疑性的东西。那这个片子呢，其实也是有一点这种玄幻的色彩在，大家呢对这部片子啊也是可以说是褒贬不一，有的朋友非常喜欢，有的朋友呢就觉得有点装神弄鬼的，而喜欢的朋友呢就会觉得诶，这个玄幻在冥冥之中其实是折射出来我们在人生当中碰到的那些很多这个现实的问题的。 不知道我们的网友宝宝们哈，你们到底对这部作品的印象又如何？因为它的时间比较早了， 对， 所以如果要是没有看过的也可以回去翻看一下，因为这个也是刘若英出道，也就是她触电的第一部，也是她这个歌曲获得这个非常大反响的第一次。 对， 所以说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哈，翻看一次经典。 对，在这儿呢，我们也不跟大家过多的这个剧透了哈。简而言之，其实就是两个女孩哈，各自有碰到生活的瓶颈，而她们之间其实并不认识，但是明明当中哈有一种非常奇妙的关联哈，稍微有那么一点玄幻和悬疑的这种感觉哈。如果对这种题材有兴趣，而又非常喜欢刘若英的朋友啊，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一部她的处女作，叫做《我的美丽与哀愁》。那马上呢就来到了我们榜单的第三位哈。刚刚很多朋友，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都一直在说到这个作品，可能是大家也都看过，也都印象非常深，就是《粉红女郎》。 奶茶刘若英在里面就是龅牙妹， 对，结婚狂， 结婚狂啊！ 对对对，这个角色也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同时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这个主题曲也很有名，叫做《一辈子的孤单》。很多朋友在这个失恋之后都会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爱情圣经的曲目。来自刘若英的《一辈子的孤单》，我们还是在讨论这部《粉红女郎》之前，首先来送给大家， 一起来听。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越怕抬头看，电影越远。伤感，有越多的时间，就越觉得不安，因为我总是孤单，过着孤单的日子。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王掌坤，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伦伦， 我是月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因为大家呢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 AM 927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当然了，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的方式啊，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同样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链接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嗨起来。 哎啊，在这个我们上半段节目结束之前哈，跟大家来播放了一首这个一辈子的孤单。今天我们的榜单呢也是跟这个演唱者后来这位老师刘若英，后来老师刘若英有关的，就是刘若英的经典的影视作品的排行，因为也是刘若英呢刚刚开拍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叫后来的我们哈，是昨天刚刚开机，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节目也是来盘点一下过往的一些非常好的作品。在这个上半段之前跟大家来播放的一辈子的孤单呢，是来自他也是一部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叫粉红女郎的主题曲，有很多的朋友也看过哈，一直在跟我们来聊对吧， 对，一直非常的活跃哈，我相信大家对于奶茶对于刘若英的认可度也是非常高的，你看童老板啊，因为他的头像是童老板，他就发话了，说这个女人不简单哦，老少通吃，没错，真的是各个年龄段的不管是男女老少都非常喜欢她哈，然后我们的羞羞羞哐当贼说这个电视剧真的是颠覆了我对刘若英的认识，哈哈哈，哎没错，因为她在，对，真的是这样，很难去想象在唱着那么温婉的温柔的歌曲的一个女人，然后在一个影视剧当中突破自己的形象，变得就是扮丑，而且就是表现得特别的恰当，就是你一看到她就想笑，然后就想怎么可以这样的一个女生，就这种感觉， 对， 但是她在为了美丽，为了爱情，为了各种各样而争取着，非常勇敢的一个女生哈，所以说她演绎得非常棒还有我们的网友说特别喜欢她人间四月间也很好看，大家也可以找来去看，然后与此同时很多人都在说啊，都在说啊，非常喜欢刘若英，都在底下 在跟着我们留言互动。 对啊，也欢迎大家啊，有什么关于刘若英的一些比较深刻的印象，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其实刚刚月说到这个粉红女郎刘若英当中的表现很颠覆哈，我的感觉当时也是这样的，因为之前好像觉得刘若英她唱的歌曲哈、啊，给我带来的这个印象会更深一些。但直到这部《粉红女郎》，我说哇，她原来可以把自己就是打扮成这样，因为你知道，其实对于现在我们很多的演员来讲，你让他们扮丑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就是所谓的偶像包袱，是吧？ 对， 平时都想把自己整得特别完美， 对，没错。 所以说，你看他突破了自己的这种女神一般的这种暖暖的形象， 对， 然后变丑、龅牙什么一加上，然后说话也是那种感觉的，真的是非常到位啊！就像我们这个你说你想怎样啊？就是我们的佟老板所点评的这样戏份。非常的加分， 对，没错哈、啊，确实也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演员是非常敬业的。他对为了这个剧中人物的要求哈、啊，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过往的形象全都舍弃掉，而且去扮丑，这确实不是一般的演员能够做到的。其实说这部《粉红女郎》跟刚刚我们为大家盘点的那部《双响炮》一样，都是朱德庸的漫画所改编的，而这个漫画呢就更加的经典了。这部剧其实啊。其实放到今天，他剧中所说的很多的内容，或者说折射出的很多现象，一直到今天，我们刚刚在这个放广告的时候，我跟月月还在聊，都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就比如说在这当中也是塑造了四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女孩的形象，分别是什么呢？分别是结婚狂，就是刘若英来饰演的这个角色，以及男人婆，还有万人迷，应该是陈好饰演的那个角色哈，大家印象也很深。还有天真妹，这四种不同类型的女孩。那么当然，其实我们说通过这种简单的方式给女孩打标签哈、啊，也是不是很合适的。但是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女孩的性格当中啊，都能够体现出这四种类型当中的哪一种。 哎，没错。 你觉得你自己是哪一种呢？ 我吗？大家觉得是我是哪一种？ 我觉得你可能是个男人婆吧。 啊，真的假的？这节目不做了。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你觉得你如果哈、啊、在让这四个里边选，你觉得自己在内心当中更倾向于哪一种的性格？ 我觉得可能就是在爱情里面，我现在的状态 是个结婚狂吗？ no， 并不是， 还不着急，人家小呢， 还小，毕竟只有00年呢。 对 对 对，是的，是的，所以现在可能就是天真妹，然后努力的就是结合一点万人迷，我觉得还可以的，就是变得稍微更有女人味一点吧。现在还是比较偏汉子的这种。开个玩笑，跟大家开个玩笑，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你们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呢？对于爱情的这种观点和态度是什么样子？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哈。 没错哈、啊，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分享。那么其实刚刚月说啊，这个女孩像月现在是这个17岁哈、啊，快到20岁的时候了， 是的， 对吧？ 是的， 快到20岁的时候 了，马上就18岁， 马上就18了。 对， 哎，女孩在这个时候啊，她这个对自己的定位，或者说她日后对自己的一个发展的设想哈，可能是一种类型。但是你比如说到我这个岁数， 您老高寿啊？ 快40了吧，快40了。就是我虽然是一个男孩，但其实我周围有很多快40岁的女孩。那么到了40岁的时候，她可能想追求的，或者说她对自己的定位啊，就跟月月这样17岁的时候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了。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就马上会引出我们在之后为大家介绍的这部作品，也是今天排在我们榜单第二位的一部也是非常精彩的电影作品啊，叫做20、30、40。 哎， 其实这部作品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我们首先呢也是为大家来准备了一下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个主题曲啊，就叫做20、30、40。是由这部片子的三位主演张艾嘉、刘若英和李心洁三个人来演唱的哈。我们先来听一小段这个歌曲，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看过这个片子，我们先听一小段歌，先来共同的回顾一下这部20、30、40。 工作，当时嘛，你在替我难过，你还嫌我。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二十三十四》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啊，是由三位主演张艾嘉、刘若英和李心洁三个人演唱的。同时呢，张艾嘉也是这部片子的导演哈。 嗯， 其实这部电影啊，真是非常的有意思。它就是描述了三个看似是平行的故事，就是这三个故事之间是没有什么交集的。但是选取这三个主人公，也就是张艾嘉饰演的这个角色呢，是一个40岁的女性；刘若英饰演的这个角色是一个30岁的女性，而李心洁饰演的这个角色是一个20岁的女性，跟他们本身啊，这三名演员当时的这个年纪哈、啊，就是相仿的，而且所叙述的这个故事啊，确实也让很多的这个女孩看完之后、啊、觉得，找到了一些共鸣。 哎，没错，因为不同的阶段，然后女生可能又比较敏感，然后对这三个年龄阶段，说实话是黄金时期。 嗯， 20多岁的时候，可能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就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想去闯一闯、 哎、 试一试，然后都在勇敢着做梦和追梦。那么30岁的时候可能觉得啊，怎么稍微的是吧，担心自己会有点初老啊、然后同时周围的人可能结婚啊或者是生子呀、然后什么什么的，这种种种的家庭琐事也会逐渐的就是跟过来。然后40岁可能更是了，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然后之后也会面临很多很多的危机。 对， 嗯， 像月现在17岁、啊、 对，我就天真烂漫嘛，天真妹。 对，像这个有些朋友哈、啊、这个看完了这部电影作品之后也是想到了，就是前一段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叫《我的前半生》。 哎， 觉得哎好像是有点相似，对吧？ 我觉得他们的理念都是一样的。我的前半生也是，他可能到那个30多岁的年纪，然后就是自己家庭当中出现一些变故，逐渐让自己去反思自己要变得更精彩更强大，然后不要再去依赖家庭啊丈夫啊什么的。然后你像这部电影也是传递出来女人要活得精彩嘛，不管是什么年龄什么样子的这个状态哈、都要享受当下，然后让自己在当下这个状况之下创造出更多精彩的内容。 哎，没错啊、其实这部电影当中啊表现的所主要表现的部分也是像刚刚月月所讲的这样，就是女孩这个岁数啊其实并不是太重要，因为现在说实话有很多很多人呢一提到女孩的岁数啊是很敏感的，就觉得哎呀你是不是岁数稍微有点大了。但其实如果是坚持自己，如果内心当中自己有一个坚定的想法想去实现的话，那么不要理会别人怎么讲哈、就像刚刚这首歌里唱的一样，活得精彩就可以了。 对， 不管是在 精彩永远都是18岁， 永远像月一样都是17岁、17岁、未满18岁，18岁未满。 谢谢哥哥。 对，不管是在20岁的时候，说是这个，可能会觉得全世界都是我的哈、非常有自信，非常有冲劲的时候，还是到30岁的时候，碰到了一些生活上的瓶颈和问题，会觉得偶尔会被世界抛弃，或者是在40岁的时候，已经接受了很多生活的全部，但是突然可能放下一切之后，又想生活其实还是有可能被改变的，对吧？ 只要我们坚持我们最初的那些想法，以及我们心中的希望哈、一起加油。 对，没错啊，就是今天排在我们榜单的第二位的作品哈、来自刘若英主演的电影《20、30、40》。那马上呢，来到今天我们榜单的第一位啊，这部的电影作品啊，相信很多朋友都是耳熟能详，而且印象也都非常的深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金句啊，比如说后来。不是， 来给你一个机会。 后来不是，比如说这部剧当中，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很多的台词都成为了当年的流行语哈、比如说黎叔很生气 啊、 后果 很 严 重。 还有什么叫什么？ 21世纪最缺什么？ 人才。 哎， 有什么？我欲将心照明月啊，奈何明月照沟渠哈、都是很经典的台词。这部影片呢，就是天下无贼啊。说起这， 网友们开始抢答了，哈， 开始抢答了哈。 对，到底是什么呢？ 对，就是天下无贼哈。 对， 2004年的一部贺岁片，由冯小刚导演来执导的，也是冯导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经典作品。而刘若英在这部影片当中也是奉献出了自己非常精彩的演技哈。比如说在影片最后的那段，其实给大家留下印象都非常深，对吧？ 很多人在看到最后那个片段的时候，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流下了眼泪。当时是刘若英扮演的这个角色，她也是在吃东西是吧？但是她吃的 烤鸭， 对，吃烤鸭，然后吃的当时也是情之所至，然后变得泪流满面。 对， 然后也是非常用情的这样的一段。 对， 这个确实啊，就是像月刚才讲的，在吃烤鸭的时候应该是听到了自己男友的死讯哈。 嗯。 但是他处理的其实非常好，他的吃的动作一直还在吃，但是眼那个他眼中的眼泪哈，真是完全不由自主的滴了下来。今天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这个影片的最后啊这一段非常经典的片段哈，我们来也是共同的先来回顾一下这部精彩的作品《天下无贼》。 嗯。 哎，这个时候他正在这个吃烤鸭， 看见我烫到胃口吧？ 啊，这个时候呢，由张涵予扮演的这个警官哈，是坐在了刘若英的对面，窗外呢也是正在下着雨。 别等了，他走了。 等我吃完你再说。 记得那一天，上帝安排我们见上面。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迫切的不知道何时再相见。记得那一天。等待在心中点起火焰，我仿佛看到了命运的重传。记得那一天，你像是丢不掉的烟，弥漫着我，再也看不散。 天下无贼当中的这个最后的一个片段哈，配着杨坤的歌曲那一天哈，确实这个气氛渲染的也非常到位。 嗯，哥要不炫继续渲染一下。 不那一天这个杨坤老师这股劲儿哈比较难学的，毕竟是一年32场演唱会的。好老的一个梗。 那一天，对对对啊，我们的网友们也非常的激动哈。然后唐小静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说广播吗？对啊，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也希望之后可以多多的关注，因为我们是视频音频同步播出的。 哎， 还有我们的网友这个羞羞框框贼啊说，哦，想起来了，好经典啊。然后你说你想怎样啊，然后他也是说到了，还有刘若英哈等等很多很多，还有说女人现在越来越独立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网友们的这个留言互动，也希望也非常感谢大家，然后一直陪伴着我们的节目，一直在互动啊。 对啊，像这个刚刚啊我们说的这名网友叫做你说你想怎样，说奶茶说的，也就是刘若英本人说的，他说啊，其实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要 充分的享受一下。 嗯， 哎，其实说的非常有道理的。其实在2003年、2004年的时候， 嗯， 刚刚我们做这个整个的盘点的时候，也是发现刘若英在这个时间段，她出产的这个产量是非常高的。 嗯， 不管是电影作品也好，还是这个音乐作品也好，比如说《天下无贼》就是04年的作品。 嗯， 那可能在那个阶段，刘若英她主要想追求的就是一种事业上的一种成功，包括《天下无贼》这部影片也是获得了很多奖，而且获得了非常非常大的认可，尤其是他在片中和另外两个这个男主角刘德华以及王宝强饰演的傻根儿啊，两个人的这个关系的处理，以及两个人对手戏当中啊，都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不管是作为一名，其实他在这部影片当中啊，本身饰演的这个角色是一名小偷。 嗯， 那么小偷这种感觉呢，他可能跟平常刘若英所展现出来的，就是在歌声当中展现出来的，包括跟刚刚几位朋友说的展现出来那种柔美啊，那种柔弱的感觉，可能也不太一样。 嗯， 那么他把这一面表现得也非常好，而退回这面呢，一直随着剧情发展到最后，其实他内心当中女人的那一面，包括他对傻根的这种保护，以及对于自己男朋友那种爱哈，以及最后这一段吃烤鸭的时候，这段非常经典的这种关于女性心理的这段表现，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嗯，总之你看演技是非常了得的哈，所以说呢，也是非常推崇的，也是高居我们这次榜单的第一位。 嗯，就是天下无贼。 嗯，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有想法的女性，你看她现在也要出自己的导演的作品了，也非常的期待她最新的作品，不知道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惊喜哈。 嗯，也是非常期待这部影片走上荧幕的那一天，相信喜欢刘若英的朋友也都会去支持的。 嗯， 好，那我们节目还剩一点时间，马上呢来带来我们今天的榜单，关于刘若英的经典影视剧的排行榜，我们再来最后一起来回顾一下， 一起来看。 二福利榜之奶茶刘若英经典影视作品排行榜，第五名《双响炮》。第四名，我的美丽与哀愁。第三名，粉红女郎。 孤单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习惯到我已经不再去想该怎么办，就算心烦意乱，就算没有人作伴。哦耶，自由和落寞之间怎么换算，我独自走在街上，看着天空照顾 第二名，20、30、40。 女人若是想要活得精彩，自己要明白，这是一个需要主动幸福自己找的时代，别怕爱会带你去哪边，鼓起勇气爱一个人就是起点，担心明天是浪费时间，爱就继续冒险，不爱就说再见。 第一名，天下无贼。 那一天，那一天，我丢掉了你，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和玩具。那一天，那一天，留在我心里，已烙上的印，永远无法抹去。 哎，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九八二活力榜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也感谢在直播平台上这么多朋友跟我们的互动，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多多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更多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挑战新歌声， 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是伦伦， 我是月月， 咱明天再见了， 拜拜。